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ship e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这个是单机王家健力约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但如果你真的要讲埋呢，除了那个两窿之外呢，因为那个窿实在是几大问题之外，个进攻层面其实呢真的不要计留。如果你之前边踢两个之前踢三个的话呢，黄忠前面有踢三个位的话呢，点都要唔好计留梅拿个位，梅拿好紧要，差啲都忘记咗梅拿。咁呢梅拿呢咁季嚟讲，拜仁嚟讲呢就完全系应该没有温体㗎啦，呢位球员咁就幸好佢今年嘅状态返嚟，虽然系咪真系可以去到佢前之前啦，全盛时期呢就未嘅，同埋系咪会有冇机会去返呢都未都系两睇。但系呢佢嘅用法，我諗第一就第一路位就应该好熟㗎啦，非常之熟点样摆佢嘅位㗎啦。咁就第二，佢始终同其国家队嘅队友会更加系即刻点样夹，点样入涉。大家知道都唔需要再多讲梅牙有几咁难去去夹，或者系佢个特质呢一定要有特定嘅说明书先可以做到㗎。咁所以我諗差啲讲漏咗佢。咁如果佢有喺，如果佢一定係会喺个正选嘅席位有份嘅话呢，咁就惨啦。咁其他啲进攻球员会应该点摆呢？咁会其实係本身球员已经係太多进攻嘅球员有得选择㗎啦。咁如果前面梅拿奥斯尔就固定咗嘅话，其实都唔一定要出硬奧斯爾㗎，坦白講我都係覺得。咁佢奧斯爾個位其實係哥力斯卡係長期都可以做佢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嘅替補，但係我唔覺得係替補嚟㗎。哥力斯卡就雖然今季嘅狀態未必係非常之出色啊，咁但係喺國家隊洲際杯都試過啊，呢位球員呢如果叫佢打呢個位呢，打中間個位呢，我係覺得冇乜特別嘅問題㗎。咁慘嘅地方就係萊斯究竟會點擺佢呢？當然如果你打雙箭頭嘅話呢，你可以叫做擁佢一個上去嘅勉強嚟講，但係如果好老實講，因為陣間會講埋前鋒嗰度，其實係有得揀嘅。咁就萊斯個位變咗可以尷尬啲。如果佢打五個中場嘅話呢，反而會多啲空間俾佢做。如果你打頭先講啦，4-2-3-1嘅話呢，嗰三位呢我就覺得麻煩啲啦。你可以擺佢喺左手邊嘅，唔係唔得嘅。但係好多人可以用喎，都多人可以用喎。佢會唔會出沙呢？會唔會用埋又仲有德士拿、布蘭特可以用？咁呢，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呢，正因為其實呢個位都幾多人可以重疊或者用嘅話呢，係一定會有人犧牲嘅呢個位啊。咁萊斯就叫做幾經辛苦啊，真係以為呢一兩季都係啊，仍然都係會有一段時間傷病會纏繞佢，但係就幸好啊，今季復出呢就下半，尤其是下半季呢，咁就正正路路咁樣踢返好啊，喺多蒙特。 唔好講多蒙特球隊啦，咁啊講到好多次，但係佢尤其是佢咧，同舒爾荷尼下半季同埋古沙下半季嘅狀態係真係有一個回升同埋向好嘅跡象，咁啊最後得佢入選咗，咁啊萊斯睇下啦，真係我諗啊呢個亦都係佢自己最後一個機會可以攞到世界盃，上屆又真係好唔好彩嘅，因為傷咗，咁啊令到佢就唔可以最後同古沙一齊作戰，咁啊但係今次咧得翻佢一個喺度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幫到德國隊可以蟬聯呢個冠軍啦，真係啊，佢係有啲慘噶嘛。但今次我諗正常噶啦，啊，亦都唔好烏口，寄望啲有賽唔好特別有傷啦。咁正常發揮應該咧都真係可以幫到手嘅，同埋以佢狀態嚟講，我覺得佢一定係要出佢添。咁啊，你如果你嗰啲競爭對手嚟講，譬如德士拿布蘭特啊，其實咧呢兩位球員今季嘅狀態咧，尤其是德士拿，真係喺 PSG 又踢嘅時機會真係較為少，狀態亦都有少少疑問。布蘭特就本身都 OK 嘅，係啦，咁尤其是下半季佢嘅狀態係唔錯嘅，喺例如話個四叉戟前面咧。佢都交到功課，本身布蘭特我期望嘅進步會更加大啲㗎，而家都有個進幅喺度，但係就冇預期咁發光發熱嘅，所以喺個情況之下，布蘭特會唔會被勾呢？嗱，我都未講埋薩勒啦，薩勒都會啦，薩勒就應該喺嗰個位嚟講，我嘅認為路維就覺得佢係應該第二個選擇，會唔會係？真係會正選會長用佢咧咁樣，以佢今季喺曼城嘅表現咧，都係值得有一爭下嘅。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呢、這個位即係假設啊，係佢打三個中場嘅話咧，我諗咧進攻個層面嗰度咧，我諗咧就真係會肯定會有歐一至兩個人嘅，會歐邊兩個人咧，布蘭特機會大啲，另外一個咧就難揀啲啦。咁在於個位置上面呢，真係麻煩少少啊，真係難講，真係難講會唔會勾一個防中位呢，叫做你又，但係以路維性格嚟講呢，你基迪拉同埋克魯斯冇得勾㗎，肯定就唔會勾㗎。古道根會唔會有機會呢咁樣，但係古道根似乎喺佢呢一年嘅國家隊都用得多啊，咁亦都相信咧，佢又會投以信心一票嘅，所以 O 邊個咧，除咗布蘭特之外，都係難諗啲嘅。無論 O 邊個都好咧，即係 O 佢 O 多個人都好咧，其實成個進攻嘅中場其實都係難諗㗎，會唔會最終係摟咗魯迪咧？都唔出奇。即係喺個真係非常之難揀之下，會唔會摟咗魯迪，就剩翻古道根、基迪拉同個老師喺度咧，都唔出奇嘅。雖然我就認為魯迪係其實最防到手嗰位球員，但係冇辦法。我諗路維嘅思維咧，就同我哋有啲唔同嘅。始終我哋係一個球迷嘅啫，咁就。睇下點啦，因為進攻即係中場嚟講咧，不嬲都係人滿之患㗎啦。反而箭頭嚟講就非常之單揀啦。箭頭嚟講就你如果連埋箭頭一齊睇啦，因為成個進攻體系咧就基本上係強中場就弱箭頭嘅。以我不嬲德國隊嚟講都係咁㗎啦。箭頭嚟講就正常路擺一個啫。今次個一個有咩選擇呢？甚至乎如果你打兩個箭頭嚟講有咩選擇呢？其實都有嘅。剛才講咗啦，我諗梅拿就唔會咁樣拱佢上去，始終個效果真係會變咗係踢少半個㗎。而家有前鋒揀呢，譬如就係高美斯、天姆雲拿同埋比達神真係一個我諗係今次嘅入選嘅嚟講係一大驚喜啦，叫做啊，陣間會講一講佢。正路嚟講咧， 如果新箭头嚟讲，你会唔会有高美斯搭住天母云啊？系会嘅，系会嘅。正路嚟讲吓，咁啊，就算单箭头嚟讲，会用边位呢？我谂有机会嗱，真系有嗱。如果保守啲嚟讲，我觉得系会用高美斯嘅。咁、甚至乎如果路维想用多少少高空嘅攻势咧，系会用高美斯嘅。咁但系如果你想踢速度、踢刁转、踢串绕嘅话咧，天母云啊啦。咁啊，視乎路維點用啦。咁啊，呢兩個球員一定會輪流用嘅，呢、這個肯定嘅。咁啊，公美斯就自從翻去史特加之後咧，我諗史特加都係一個大因素啦。點解佢可以入到去啦？咁啊，大家都明白㗎啦。路維之前教邊隊踢邊隊，咁啊知道㗎啦。咁啊，但係我又覺得，就算佢唔係翻史特加，去到有第二隊。譬如繼續在和寶有好的表現，幫到球隊的話，我想都會入的，因為高美斯這幾年路維都刻意這樣用他的啦，用他來到打個箭頭，自從高老師退了下來之後，這個大十字切亦都在國家隊來講呢都有些貨交的、有些貨交，亦都是做到他那個正前鋒或者中或者甚至乎中鋒做到的角色。但是大家就不好對他有入，即是覺得他肯定可以幫到德國入到球很多，但是他基本的作用是做到的。那天母雲就是另一個五不同的球員，略擔心他今季的狀態啦，因為在萊比錫的狀態真的不夠 sharp 和不夠鋭利，很多時甚至見到他信心上面都有少少問題。但是他本身的速度呢同埋个同埋个埋门呢埋门方面我觉得他仲有空间改善的，同埋嗰啲小技术上面呢係有进步空间的，但是他本身的嗰种串扰性呢喺前场嗰个速度呢，尤其是我觉得係对德国队嚟讲都系紧要的。因為德國隊而家嘅進攻體系咧，其實就如果你見到佢哋場上邊表現咧，有陣時係覺得佢會係覺得令人有啲悶添啊，踢得真係有少少悶啊。亦都係嗰種個組織嚟講咧，其實都俾人睇到都較為易估到咁啊。不論如果踢以上嗰兩個陣式咧，都係噶。如果中場冇頭先我講嗰扎較為有創造性啊，同埋有攻擊性嘅球員咧，基本上咧就真係冇乜看點嘅，成隊德國隊嚟講嚇，好坦白講，所以啦，咁就我諗天母雲啊，對於德國隊嚟講係一個好嘅變數啦，令到德國隊就用多少少，做多少少咧。在這個地面上面的傳送，那啊這樣東西是緊要的，因為有另一套的模式可以打呢，尤其是如果在地面上面的傳送的速度加快一點呢，那啊對於攻擊的其他球隊來講是一定的幫助。咁啊，而家叫做呢有天母雲拿，有啲高美斯，都有兩套陣式。咁比達神是什麼角色呢？比達神呢我就要講下啦，比達神呢位球員呢真係冇預期到嘅，我見到佢入選都嚇咗少少，嚇咗一跳。咁啊，佢無疑有少少大器晚成嘅感覺。咁啊，以往打奧運又先乎以超齡球員身份打奧運隊呢都唔見得佢特別好嘅。咁啊，以往嘅俾人感覺就係、是、成日都期望呢個球員有好好嘅表現，但往往呢喺自己嘅喺翻聯賽同埋喺翻球隊咧，始終都係冇一啲好亮麗嘅表現，或者係好明顯嘅進步嚟到吸引人覺得，喂佢呢位球員真係成才啦！咁啊，以往呢個球員踢拜仁時又係咁噶，呢個喺拜仁時期又希望佢可以出咗場，但係輾轉之間始終都係冇乜機會之下咧，咁就今季就去咗法賴堡，咁啊呢兩季去咗法賴堡，咁啊但係咧。啊，唔好理喎，尤其是今季喎，個進步係好明顯。應該進步嘅點咧，有兩個嘅。一咧就係、是、佢做到少少 前線，我不可以說他中鋒，他不是中鋒的角色，但是他做到射手和鋒線上面是應該要做到的事，那今天有了15球了，真的以他的成績來說真的挺不錯。同埋第二呢，佢個把握力係好有明顯進步嘅，如果你睇返聯賽嚟講，咁以往嚟講有啲埋門呢，佢又應該會失諸交臂，但係呢今季呢就籠籠咁同你入咗去㗎，咁亦都係佛麗堡前線係最可靠嘅射手嚟嘅，咁某程度上法麗堡上半季積落啲分數呢，佢都係有一定嘅功勞㗎，比達神。咁所以基於以上嘅特點啦，同埋佢個前場嘅搶拼係有一定嘅保證呢，因為另外嗰兩個球員冇嘅，其實如果高美斯同埋天母雲南係少呢樣嘢，咁所以我諗呢個特質係吸引到路維選佢。咁雖然呢個有少少驚喜，但係我好快要帶落去，就係點解有啲球員係唔選入去呢？咁樣譬如你選咗比達神，點解唔用新祖華拿呢？因為呢我始終覺得而家德國隊呢，以往嚟講呢就太注重呢就真係冇正前鋒嚟去做一個進攻體系呀。以往嚟講就非常之著重中場嚟到入波，咁你始終呢球隊一定有一個正前鋒嚟去做㗎。咁尤其是啦，如果你有一個好高大嘅中鋒，亦都有效率嘅，亦都入到波嘅，咁點解唔選佢呢？咁新祖雲拿呢，不論喺何芬咸以至今季專登同你轉去拜仁，明知出場機會唔多，但係都俾你表現話，喂，我返舞會一樣都可以入到波啊！咁好不少場次證明到佢呢喺有限嘅時間入面係交到功課㗎，甚至乎有時入唔到波，佢都絕對做到正中鋒要做嘅嘢。咁所以佢唔入選呢係令到我非常之拗頭，同埋呢我執住一點就係洲際杯試咗佢㗎，你已經試到佢㗎啦，唔曳㗎，真係個效果係出到嚟㗎。咁亦都有賽都有試過佢，咁所以幾令人大惑不解㗎，冇問題㗎。咁我鄧新祖雲拿好慘㗎，非常之慘㗎。即係如果今次國世界盃嚟講呢，最慘嗰個球員就係佢，即係喺德國隊嚟講最慘嗰個球員係完全不明所以咁樣落選嘅。咁我睇下，所以我覺得呢俾轉身俾殺神入去呢就唔會，我覺得未必會勾佢，因為真係想利用佢嘅呢個特點呢嚟去做一個奇兵嘅角色，睇下會唔會估中咗啦，做一個奇兵嘅角色咁樣嘅。咁新祖雲拿一個啦，冇辦法。咁其實仲有一紮嘅球員呢，有啲可惜。就我快咁數一數啦，入選唔到嘅。第一就係傷咗嘅，頭先安地簡講咗傷咗啦，另外一個傷咗就係史甸道。史甸道呢其實亦都係絕對喺路維體系入面，亦都係我覺得一個都緊要嘅球員。咁呢個球員呢其實已經係可以踢到上去打個副鋒或者係前鋒嘅角色㗎啦。咁佢雖然唔係前鋒出身啦，但係佢個中前場嘅連係呢，連接呢，同埋個反擊嘅第一點呢，我諗係緊要㗎，對於球隊嚟講都係一個變化嚟嘅，但係好可惜佢傷咗。咁傷咗嚟講呢就變咗，會唔會係因為咁樣而真係要選一個佢嘅代替品呢？跟住但又比達神唔係佢正正式嘅代替品嚟㗎，咁所以嚟講史甸道之傷呢其實係有啲可惜嘅，咁但係冇辦法。咁其餘嗰啲一紮嘅球員呢，而家數俾你呢，就基本上譬如之前估到有得出但有得入但冇入嗰啲呢，譬如古沙同埋舒爾荷尼呢，咁就冇辦法啦。咁連古沙真係佢咁鍾意用嘅球員都唔入呢，咁會唔會真係同佢踢多蒙特有關係呢？咁呢個大家自己估下啦。咁路維係咪有偏向揀啲真係踢嗰啲史特加踢個拜仁嗰啲佢會多啲選入去呢？這個自己大家睇下啦。咁就佢個編執或者自己嘅癖好呢，我都已經講到好多次㗎啦。 咁就後防嚟講，梅斯達菲頭先冇講啦，梅斯達菲都冇選嘅。咁但係如果大家有聽冰冰有聽 EV 都知道，梅斯達菲今季個表現咧，實在係差強人意嘅，即係必須要承認。咁啊，縱然佢防守上邊，甚至乎佢助攻角球嗰度咧，佢投槌係十分之好，但係都倒唔到佢今季狀態低落嘅因素，咁所以唔選佢，我覺得係好正常、好正路。咁反而係新一脱咧，其實係大家都知道，德國隊係新一脱嘅球員係不乏係選擇嘅。咁啊，但係咧，如果講總括一句，點解嗰扎球員唔選入去咧？就係因為嗰扎球員嘅水準咧，始終同而家一隊係有少少距離，係未係爭啲咁樣。即係我又覺得，咦，可以試佢，但係咧又未去到可以選，即係佢擔正一個角色，係有少少尷尬嘅。譬如咧，嗱，而家數咗扎球員就係啦，好多都係踢過 U21 或者上屆踢過 U21 嘅。啊，我都未數誒，譬如係啊，即係過咗講啦，唔好咁樣插住講啦。咁譬如軒力哲斯啦，軒力哲斯其實今季喺利華嚟講少咗機會嘅。咁我對不嬲對呢個球員嘅進攻咧，係我覺得佢幾踢得唔錯嘅呢個球員助攻力嚟講，但係佢本身佢防守力真係幾欠奉。我諗因為呢點咧，唔選佢入去咧，亦都有原因嘅嚇。但係軒力哲斯睇下佢嚟緊呢季喺會唔會仲喺利華啦，因為就買咗球員，買咗維爾沙，咁啊維爾沙係另一個啦，咁就 U21 上到嚟，但係就似乎接未上季嘅進步就未令到人說服到佢都係入選咗啦，亦都係頭先我啱啱講呢個問題，咁所以呢位兩位球員唔入選咧，我都覺得係有原因。咁啊，另外就基拿比啊、迪馬拉比啊呢兩位荷芬蘭球員，其實基拿比之不入選咧，就其實佢同啊順便講埋佢同烏特之唔入選咧，就有啲慘嘅。我覺得尤其是烏特呢啲，哇，真係效率又快又高，甚至乎下半季因為都知道佢嚟緊會轉會肖克04，咁啊球會就特登都唔俾佢上陣咁多場次嘅，咁但係。跟藉住下半季啲球員有啲輪迴喺傷病咧，佢咧出翻嚟踢咧，仍然都有教到課，仍然都係發揮到佢射手個本色。佢個本色咧，點解我覺得個烏特一定其實要真係之前要試下咧？就是、因為佢個把握性係非常之高嘅一個前鋒嚟㗎，咁啊，同埋佢本身喺前邊啊，佢都個扣關啊能力啊。或者喺同前面隊友嘅埋門配合等等咧，係有水準喺度嘅烏特。咁呢兩季呢幾季翻去德甲嚟講咧，烏特嘅進步係十分之大。咁只可惜就嗱，往往就係呢啲球員咧，進有好有進步嘅球員咧，就唔入路維嘅法眼嘅。咁啊，所以。好可惜，以前啲漢基嗰啲咧，個例子就差唔多，我覺得佢同漢基例子差唔多。睇下世界盃之後會唔會真係選佢啦，真係要試佢啦。坦白講，前場嚟講咧係要試佢噶啦，你一定要揾到人接一接班，同埋佢嘅年齡叫做當打啦，同埋你唔選佢嘅話咧，就我覺得會太遲添啊。咁啊，另基拿比方面，其實就成季嚟講咧。總體嚟講都係 fit 嘅呢個球員，咁呢個球員尤其是今季荷芬蘭就推埋佢上去做箭頭，咁啊做咗箭頭之後，佢除咗佢本身係盤扭技術係冇消失到之外咧，佢今季嚟講個埋門嘅把握力咧係有進步，咁啊但係未去到真係好成熟嘅階段，但係見到佢係。用嗱埋以聯賽表現咧，我覺得佢值得入一入噶啦。坦白講，但又唔入，冇基拿比咁啊，所以亦都有啲可惜。之前亦都試過噶啦，國家隊其實係冇問題嘅。咁啊，但係似乎咧，佢始終都未算係路維睇下入邊一個重要嘅人員。睇下世界盃之後啦，我都係期望烏特同埋基拿比喺世界盃之後咧，就真係要用呢兩位球員噶啦。 亦都寄望或者期望咧，佢哋會多啲機會嘅，應該啊，正路嚟講會多少少嘅。咁啊，其餘嗰啲球員，譬如 Messmeyer 啊，同埋頭先講咗啦，啊，其實仲有兩位荷芬咸嘅仲有兩荷芬咸球員啦，亞馬利啦。咁迪馬拉比似乎係咪去咗轉籍咗草耳其咧？咁啊，冇理啦，亞馬利同迪馬拉比其實好坦白講，亦都係頭先我講啱啱講咗啦 ，U 廿一踢即係預備接班呢兩位球員。咁啊，今季嚟講呢兩位球員其實就坦白講個狀態同埋個威脅性咧，就冇前一季咁好嘅。所以喺雲雲咁多中場入面咧，揀唔到佢哋呢兩位咧，我都尚覺得係正常嘅。咁啊，但係亞馬利呢啲又係啦，長線嚟講都係要入去俾佢踢㗎啦，真係要俾佢慢慢接到班㗎啦。即係係咪真係接到正選個位咧，就兩睇。但係起碼係值得入去俾佢踢一踢嘅。咁 Messmeyer 咧本身就今季就將佢改咗係防守中場啦。咁啊，其實係迪斯泰高咧，其實就冇嘅程度上係成功嘅。咁就而家咧，佢藉住佢而家踢呢個位咧，就有佢個全球視野同埋個控球嘅技術啦，幫到佢啦。咁控制節奏上邊係尚算 OK 嘅，但係防守上邊嚟講咧，仲要加強。睇下啦。咁 Messmeyer 終於都要離開史奧克。咁睇下佢啦，下季啦，喺新東家嗰度啦，真係會唔會攞返個狀態，同埋攞返個光芒出嚟啦。咁以往佢同科力斯卡係孖寶嚟㗎嘛，咁亦都如果佢踢呢個位呢繼續進步嚟嘅，咁佢去國家隊呢係甚有幫助嘅，係甚有幫助咁樣，期望佢繼續進步。咁往後嘅德國隊亦都係啦，同樣嘅情況，基拿比、烏特啊、Messmeyer 啊、阿米利呢啲咧，我諗真係第二個梯隊接班嘅人選嚟㗎。咁啊，另外基克特啊、圖讚啊、嗰啲維爾頭先講維爾沙呢啲基拿啊、史達克啊、甚至乎如果勉強嚟講 Grunta 呢啲咧，其實都係第二梯隊接班嘅。但係又以上頭先講嗰啲集位球員咧，喺上季嚟講嘅表現亦都係較為失色少少嘅。咁啊，圖讚亦都係唔受史道加重用啦。咁佢個防守上邊亦都有佢缺點喺度啦。維爾沙頭先講咗啦。咁啊，基拿咧本身就未去到嗰個水準嘅，坦白講，真係未去到嗰個水準。再試奧克浸多一兩年先啦。Grunta 咧，佢咧其實係幾有前鋒嘅腳法同埋速度㗎，亦都係喺聯賽度曾經試過推前佢上去打㗎。咁啊，呢位好有進攻能力嘅一位集位球員，睇下佢嚟緊去哈化咧，會唔會令到佢個事業會進上一層樓？我本身都仍然睇好呢個球員嘅前景嘅。咁啊，睇下會唔會亦都可以順便之後入埋國家隊啦。咁啊，長線嚟講，例如其餘嗰啲中場球員咧，譬如打呼啦。打呼其實喺多蒙特今季嚟講咧，叫做比預期踢得多啲㗎。但係佢定位似乎究竟佢想要進攻啲，定係要鬥後啲咧？其實都係要值得佢深思嘅一樣嘢。睇下新教頭法夫尼嚟咗之後，佢會點用佢啦？會用翻佢最耍家嘅中場攻擊中場咧？咁樣又係攻擊中場嘅話，會唔會亦都係另一個梯隊會接到班咧？啊！呢個亦都要睇咁啊！佢就有菲利比頭先講咗啦。咁啊，其實亦都係長遠嚟講咧，就希望呢位副鋒或者前鋒嘅球員咧可以踢到起嘅。上季啱啱呢季嚟講，其實就未係用得佢最好嘅。咁啊，亦都見到佢慢慢融入到球隊。咁咧，下一季嚟緊嘅情況係點樣啦？要睇下佢嘅進步幅度點樣啦，真係咁啊！同埋啲奧斯拿利啊。薩基其實都係今季雖然去咗哈法好嘅狀係有翻出場嘅保證啦，同埋係有個表現喺度，但係始終同預期嘅進步咧係差啲。咁呢個又係啦，頭先講咗啦， 如果你接班梯队嚟讲呢个咧，我觉得进步嘅幅度系要需要更加大，先俾人有一个好嘅印象，或者系好嘅信心，佢可以接到班嘅。咁啊，头先讲咗奥斯拿利亚、哈巴拿嗰啲咧，咁就其实真系次少少嘅，呢啲球员嚟讲，但系我谂嚟紧去國家隊嚟講，呢兩位球員可以成為邊緣嘅人選，咁睇下佢哋兩個進步亦都點啦。哈巴拿呢啲其實打前邊、打中場嚟講都得，甚至乎打個防中位亦都試過嘅喺奧運隊嚟講。咁所以呢位球員會賣入去呢個通天中前場嘅球員咧，又要睇睇嘅。咁最後兩位球員講啦，一個就係戈爾啊。戈爾其實咧喺防中嚟講咧，我覺得係佢佢今季嚟講咧，咁啊其實雖然喺下半季出場嘅時候係少咗，但係如果佢以上半季嘅表現咧，佢拍得住嗱斯文達有餘啦。坦白講，如果你要用嘅話，我即係如果佢下半季係仲多佢嚟話咧，其實我覺得更加甚至乎佢有機會有值得要入選下啦。戈爾呢個球員咧，個防守力咧你就唔使擔心佢噶啦，係有喺度嘅咁樣。哇！但係嗱，雖然佢未必係好狠辣嘅一位球員，但佢攔截落腳咧係有喺度噶，同埋佢個位置感係唔差。咁啊，呢位球員嘅同埋呢位球員最大特點咧就係佢而家喺上前助攻啊，同埋喺中線咧自己推上去做個攻擊咧係有嘅，係做到嘅。我見到呢位球員，似乎喺中場方面佢可以擔當多少少嘅角色啊。甚至乎佢嘅穩陣程度咧，即係同佢相類似踢法嘅基迪拉啊、腳好斯文啦。咁如果你同基迪拉參考咧，佢一定會穩啲。坦白講，咁但係戈爾，如果你連球會都未必係長期正選嘅話，你好難入到路維嘅法眼啊。咁啊，但係長遠嚟講，這個球員亦都係要選嘅。咁另外最後要講埋和夫啦，和夫就零零舍舍今季喺法蘭克福可以以本地姜仲要係年輕球員身份搶到一個右中場嘅正選咧，係非常之唔簡單。呢位球員左，我記得應該係左腳嘅埋門同埋佢個技術咧。盤控嘅技術咧係相當之唔錯嘅，咁啊呢位球員如果假以時日咧，亦都係咧應該可以穩佔國家隊嘅一席嘅，如果繼續進步嘅情況之下，咁啊所以其實咧我都未講埋尤尼斯就成全會翻德甲咁啊，佢喺亞的士咧就今季因為轉會即係想轉會嘅問題咧。就同教練鬧反咗喺下半季，所以其實係下半季冇點踢。咁啊，尤尼斯睇下佢翻德甲嚟講，會唔會有空間俾佢繼續進步啦？呢位球員我就始終覺得咧，佢質素咧就未算係十分之高嘅一位球員。嚟緊國家隊嘅環境咧，佢都未必係可以擔當到好多。咁但係始終佢一個逆風嚟嘅，一個好嘅逆風，我覺得喺功能上邊咧。亦都如果佢繼續進步嘅話，係都可以喺德國國家隊嚟講可以試一試佢嘅咁樣啦。咁啊，所以呢扎球員就好正常啦。如果你話點？咦，有啲球員點解選唔到入去呢？你頭先睇到啦。咁我略略分析過，其實係都係叫做正常。咁總括嚟講，呢隊國家德國國家隊咧就驚喜欠奉㗎啦。咁就除咗真係比達神個位之外，咁啊會唔會繼續係可以？四平八穩呢咁樣而家就要講啦，呢隊國家隊睇下佢賽程啦。咁德國國家隊個賽程就首先要第一場都要少少硬撼啊，墨西哥其實係洲際杯都對過啦。咁啊，其實就本身如果係正常正路嘅德國隊呢，就唔會太驚墨西哥嘅。咁甚至乎第二場對瑞典呢，亦都唔會太驚啊。咁啊，第三場對住南韓呢，就呢、這個賽程嚟講就叫做中中挺挺啦，唔算係特別好啊。即係如果你好啲嘅話，就一起碼就有啲瑞典就俾佢熱下身啊，或者係南韓俾佢熱下身。但係第一場對住墨西哥硬少少嘢咧，都要留意㗎。咁啊，因為咧，我首先講咗先啦，墨西哥以佢本身呢個咁嘅 踢法呢，或者係以佢本身今屆嘅人腳啊，甚至用人腳嚟講呢，我覺得啊，我覺得絕對絕對冇問題啊。因為今季嘅人中前場嘅人腳咧係加強咗嘅，加強咗啲嘅，同埋唔好覺得喂氣候嗰度會唔會一個問題啊？始終中北美洲咁樣，但係你以往嚟講嗱，南美有去過，非洲有去過，都係未必都係咁相同嘅氣候，佢都搞得掂。咁啊，之前喺2006年世界杯又都踢过啦，你德国踢过亦都冇问题啊。咁啊，加上有部分球员都系欧洲球队效力，所以我唔觉得气候系佢一个好大嘅因素啊。对于墨西哥嚟讲啊，墨西哥我系非常之有信心，嗱，真系系要写包单啦，系会入到十六强。咁啊，但系要首名第次名咧，就迟啲我有一个环节入边会再讲噶啦。咁就假設啦，我當咗墨西哥已經出到線，因為重組對手呢，除咗對德國會難打之外，我唔覺得佢會對瑞典呢攞唔到分嘅。同埋就我諗最大緊要嘅就係佢呢第一場我諗佢第二場對住南韓都緊要嘅。頭先講咗南韓呢本身呢，佢因為個進攻體系有個變化喺度，咁究竟佢南韓咧會唔會有啲反擊可以做到咧？會會對墨西哥有威脅喺度咧？要睇住。但係我點解唔會睇好啊南韓嘅出線機會咧？就因為第一得住兩點嘅啫。第一三點啊。第一就球員嘅平均質素真係唔夠好啊！始終有啲球員個檔次真係低啲嘅。咁啊，第二就係喺進攻嗰度啦。如果佢採取呢個咁嘅進攻模式，頭先我講咗啦。其實佢對強隊嗰度咧係幾蝕底嘅，除非佢個運轉喺場上運轉速度同埋某些球員嘅技術咧係真係可以把握到，或者真係可以製造到威脅。咁如果唔係咧，佢呢隻咁嘅踢法咧，其實係面對強隊咧，尤其是面對瑞典嗰啲踢法咧，係有啲蝕底嘅。所以同埋最緊要佢成條防線咧，我唔覺得係穩陣。喺同埋佢對住呢啲世界列強嚟講咧，係真係速不到速度上面，或者係個防守上面咧，係跟唔住嘅，我都係跟唔住嘅。所以南韓極其量咧，只係可以啊，叫做入下啲強隊波，但係佢後面咧點都會失翻嘅，點都會失翻嘅。瑞典嚟講咧，就瑞典嚟講個賽程咧，第一場雖然係叫做 OK 嘅，有個 lead up 俾佢，俾對住南韓，但係坦白講，佢呢個踢法咧，對住咁多佢哋呢三支球隊咧，如果以呢啲咁固執防守嘅踢法咧，基本上就好難可以俾佢攞到三分嘅。坦白講，同埋呢支球隊最緊要有咩呀？點解唔睇好佢呢？本身如果有伊巴嘅話呢，我覺得係好唔同嘅。成隊波嚟講應該會對德國隊係有威脅喺度添，甚至乎。但而家冇咗伊巴呢，差好遠喎，坦白講。即係伊巴冇入選返嘛，頭先我冇提到。冇伊巴嚟講呢，就基本上成隊就 down 咗個 grade。所以亦都要執返我自己本身對呢個瑞典嘅睇法，就係呢都係叫做陪跑居多㗎啦。坦白講，以球隊成個中前場嘅質素呢，真係幾咁依靠某啲球員嘅狀態嚟講呢，都難踢嘅。所以呢，頭先講咗嗰三隊，其實除咗墨西哥較穩陣啲之外，嗰另外兩隊呢，雖然係有部分球員係可以帶起咗呢個球隊，但係真係唔可以俾到人信心，佢真係可以威脅到德國。德國本身其實頭先講咗咧，係有不少嘅問題嘅。坦白講，呢支德國隊係今屆嚟講，我覺得首先一定比上一屆世界盃就嗰隊就真係會差啲啦。甚至乎係咪比16年嗰隊個問題會大啲呢？因為某部分球員嘅年齡啊，甚至乎個踢法呢，我覺得係今屆呢會更加 見到個危機出現，但係坦白講，喺呢個小組入面呢，雖然有部分球迷都驚，喂，連會唔會小組你出唔到線㗎，我覺得呢佢點碌呢都碌到嘅，碌到出去嘅。咁啊，爭在係第一名係第二名啫，咁啊呢樣嘢就遲啲先講啦，遲啲先講啦。但係我相信對住，尤其是對住瑞典同埋南韓呢啲真係本身未必個檔次級數咁高嘅球隊呢，我覺得仍然都可以過關嘅。咁啊，睇下第一場佢會唔會順利贏到墨西哥啦？贏到墨西哥對佢個機會會更加提升。咁啊，叫做如果你喺個分組賽嚟講咧，佢第二場又要去索契咧，就會遠少少嘅。咁但係我諗呢樣嘢唔會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所以小組賽嚟講咧。頭先講咗啦，出線應該都係德同埋墨呢兩支球隊㗎啦。咁、大機會嘅。我又唔可以一個 100% 南韓瑞典係冇得爭，但係而家咁分析嚟講呢，就真係機會會低啲。就要睇嘅賽程就係、是德國對住墨西哥啦，呢、這個一定要睇啦。就另外呢，我諗另一場要及嘅呢，就係、是、南韓對住墨西哥啦，我諗都係對出線嚟講都係一個好緊要嘅指標，同埋第一場瑞典對住南韓啦，究竟如果已經係打和嘅話呢，基本上亦都係某程度削弱咗兩隊出線嘅機會嘅，咁所以呢組呢差唔多啦。咁補充翻啦，上次我講阿根廷咧，好多人覺得唔係咁清楚啊。咁阿根廷嗰組咧，其實我講咧，點解喂你話講到佢有咁多問題，點解容易出到線咧？就正正因為咧，第一就冰島唔使講啦，我已經講咗佢問題啦。咁第二咧，尼日利亞個心態係有一個問題，同埋我覺得。阿根廷雖然佢本身有問題喺度，但係第一，我覺得新派奧利有機會再執翻好少少啦。第二咧，就係佢對住尼日利亞呢啲球隊咧，佢唔會太驚啊。佢以往嘅心態，我喺世界盃嘅分組賽對過，亦都知道佢點踢法。咁雖然必須承認尼日利亞今屆咧係增強咗嘅，咁但係。唔係一個好大問題嚟㗎，我都覺得嚇。對於阿根廷嚟講，佢對於克羅地亞，我又覺得唔會，亦都唔需要太驚，因為克羅地亞本身係咪真係外間睇得咁高呢，我係有疑問，同埋克羅地亞都試過喺一致睇好之下喺小組甩碌㗎喎，出唔到線㗎喎。所以點解我就話，喂，其實我唔係抹殺克羅地亞出線機會，但係佢本身咧，我覺得係有暗湧喺度嘅克羅地亞嚇呢支球隊，尤其是拉傑迪今季嘅表現狀態咧，我覺得佢對佢哋嘅中場線嚟講好大嘅作用。你其他嘅球員咧，基本上除咗洛特之外咧，都係幾工兵型少少嘅，呢、這個就要留意咯，我覺得啊。所以嚟講咧，亦都係要補充埋點解我覺得係唔係死亡組呢，就因為克羅地亞同埋尼日利亞呢，我真係好睇呢場嚟分到勝負呢，其實往後嚟講呢都會幾易估嘅賽程。所以我頭先講點解頭先上次講咪9630呢個積分呢，就係咁解啦。基本上你睇完第一場呢，我覺得係可以定奪尼日利亞心態同埋克羅地亞會踢成點㗎啦。所以雖然本身阿根廷可能同德國本身都各有問題，但係阿根廷個問題我覺得係反而比德國會少啲添，同埋係有得調教嘅，咁啊，同埋佢始終攻擊上面咧係會多好多人可以用嘅，咁啊睇下點樣啦。 大家好，我係子芬，你收聽緊嘅係。Rekasin 一個充滿明燈的電台。